崽子，我看你跑吧，我看你跑吧，跑！你让我接客，我就跑。 三十里，你爹拿了我100块现大洋，我图啥呀？养了你半年，我供你吃，我供你喝，我供你穿。我养江小姐呢，我这是做生意。你不接客，我喝西北风茶。 起诉 他。可以呀，你拿100块现大洋来，我立马就把人给你。 我要是有钱，我咋能卖他呀？ 带走。爹，你就这么狠心把我往火坑里推呀？爹，大叔大婶，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救救我！我不去啊，求求你们，我害怕，我怕呀！爹，娘你在哪儿啊？娘，你为啥死那么早？别叫我不管呐、啊！娘， 秀， 娘， 秀， 秀，爹， 谁穿啥？什么他多少钱呢？ 哟，冰老板，你不是来抢我的生意吧？ 哪里，我是问多少钱。 300块大洋。 咋的？ 好， 你把这小姑娘给我，我给你300块现大洋。 冰老板，你这是 怎么怕我给不起你 啊？不是不是，我是说她这丫头她跟你没啥关系吧。 一个人说话总得算数吧。 你好，拿钱来。 刘班长，给他钱。 冰老板，你这是 你从我包眼里扣。 好好好，给给，我这里正好有300块大洋。 雪山嫂，一手交人一手交钱， 放人。 放恩人可走。 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他妈的，总拿耗子打兔子喂狗呢，都给我接客去。走。 丁老板，像这样的事儿可多了，你都能管得过来，你发什么善心呢？你， 我说刘班主，刚才你没听这小丫头又哭又喊，那小嗓有多透亮？我呀，是给你买了一个台柱子。 真的？ 那还有假？ 嗯，好，这300块算我的。 起来吧，起来吧。这小丫头，眉眼挺俊呢，是个唱戏的料。丫头，你知道我是谁吗？以后就跟我学戏了。 只要不让我回那里，让我干啥都行。 嗯，学戏可苦啊。 我不怕苦。 嗯，叫啥呀？ 我叫秀。 秀。 他叫秀。 你真是他爹？ 这还能有假？ 我呸！当爹的哪有把自己亲闺女往窑子里卖的？ 我。 嗯。丫头啊。以后就别叫杏儿了，就叫小雪花。 小雪花，嗯，师傅， 起来起来，跟我来，快过来，我看看你的腰。过来， 你丫头。 好，下腰。喂。 想了。要想在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嘿，蹦去了，走进来，打响了。 走进了看那夜色天仙， 那漂亮的脸蛋儿不是什么大核桃。 大师姐，你说话别太嘴损了。 我说话怎么嘴损了啊？怎么嘴损了？ 大师姐，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是啊，是我对不住你呀、啊。当初我要是唱了老旦，师妹今儿个你也就用不着为化妆发愁了。怎么样，改歌吧，唱老旦，师姐给你说几句。 大师姐，我啥地方得罪你了？ 你就 扯了，你这人是不是就讨厌你？别拦着我，别拦着我！哦，今天我非说到说到不可。 你说，我到底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你总对我刮目嘲笑，又俗又气。如果你的日子过着我的心，咱们俩一个王公，一个关系。你曾是我的世界，我尊重你。你不能惹是你，就把我来气啊！啊啊啊！唱戏难啦。大伙着急，我更着急。你不该火上浇油，借这些怨气。你不该看笑话说他惹你气。你也曾在戏班子里唱过戏，积点德吧，求求你，我这里给你打工作揖。 怎么了？怎么了？ 丁老板倒台 齐活攻心呐！哎 呦，哎，金子， 班主， 你赶快下去盯一下， 我去， 快呀！ 哎，好嘞， 快， 部队起下吧啊！ 你们谁算过？他妈的，平时都他妈七个不服八个不问的，关键时候都他妈捏铁子了吧？傻了吧？ 哎，谢老板，谢老板，您不是上过这个戏吗？救救下吧！ 哎呦，我可是好几年不唱戏，这词儿我都忘光了。 哎呦，这可咋办呢？ 哎呀妈！哎呀！班主啊，我可顶不了了，这我可顶不了了。 嘿，今儿个可砸死过了。 小雪花， 啥？我能喜欢师傅？ 就闯入就火，这戏班的规矩你他妈懂不懂啊？ 是啊，快给他搬上啊！ 你们俩赶紧上去盯一下，盯一下。 咱俩唱啥呀？ 放棉花，放棉花吧。 没词儿啊！ 棒槌，那跑梁都不会啊！ 就是啊， 快唱。 梁老板，别着急，别着急呀、啊，你呀、啊、那是饿的，我给你买了桑葚的包子，吃吧。 谢谢。刘班主，给我端碗水。对不起， 杨彻，今儿个我要用你的杨彻送我去鹿鸣春。 仙老板，今儿个我不拉你。 我说你个臭拉洋车的，有你什么事儿啊？ 我就喜欢听他那几口唠的，关你什么事儿啊？ 你 真是 下面扔茶壶呢，再唱就出人命了。 哎呀，小雪花，你快上吧。 师傅，我能行吗？ 放开嗓子。

双下山阿什么海，下上门粘上，冲来。 好嘞。 看出去。

远望那十里亭，痛断心肠。听众朋友，张君秋演唱的京剧《西厢记》今天就欣赏到这儿。